卢卡斯·香南迪斯的左路传中撞入自己的龙门。麦巴比和宾斯马之后都试过将个波送入网，但都被球证判食炸糊。法国最终守得住一球的优势，小组旗开得胜。同组的另一场卫冕的葡萄牙三球正胜同组实力较弱的匈牙利。葡萄牙今场三个入波都和后备入替的拉法斯华有关。84分钟传中被拉菲尔古里路射入，之后在禁区博倒犯规，12码由基斯坦奴朗拿度操刀射入成2-0。拉法斯华在保时再助攻比斯朗射入今场的第二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10.1，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8，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37点，跌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01美元，卖出1,857.9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咁而家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啦，近科学园也就系、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咁香港仔隧道入返香港仔方向都系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车多，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烧越热，全民辣着， 系俾明星辣着啊！ 香港乐坛最近星光熠熠，再次激起追星热，而喺文化同政治上，明星又有咩影响力？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请嚟一众传播学者畅谈时代早星。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你是资优吗？ 因为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资优生他在个社交情谊的发展上面很多时候是有挑战和障碍的。 你想资优吗？ 原来有一班学生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的，这个过程里面觉得你不欣赏我的才干。 教学有心人，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来雅士图国际幼稚园 K 幼儿园的校监胡善莹，同大家讲下资优幼儿教育发展。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16日，感染变种病毒少女，家中急冻食品包装表面验出病毒， 新增2宗输入个案， 政府下周起收紧印尼抵港人士检疫要求。 保安局引述国家核安全局称，台山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 北约指中国构成有系统挑战，中方速摒弃冷战思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6月16号是星期三的早上，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下有关于一个大家都很关注，关于核电嘅一个嘅核电厂嘅一个新闻。美国咧有线新闻网络啦，即系 CNN 咧，早前就引述文件，就指咧距离香港130公里嘅喺中国台山嘅核电站咧，有份营运佢哋嘅法国核电企业啦，法马通咧就去信美国政府啊，就话台山核电站咧有一个嘅即时辐射威胁。咁啊，见到法国世界报咧都引述呢个法马通啦，即系呢间核电厂嘅营运呢一间公司嘅母公司咧，就话咧系有释出一啲放射性嘅气体，咁涉及一种叫做铅同埋黑嘅气体。咁呢间公司亦都话过啦，事件睇嚟咧同部分咧呢个核电厂入边嘅燃料棒咧问题有关系嘅。啊，见到咧台山核电站咧就喺报道刊出之前咧就已经发声明噶啦，就话而家周边嘅环境指标正常啦。嗱，香港方面又点咧？寻日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啦，香港政府咧系高度重视事件，亦都主动咧系联络咗广东省嘅有关部门，又话咧而家粤港两地咧系有核标准嘅一个嘅恒常机制咧系会探讨嘅。嗱，保安局咧寻日都发咗稿啊，咁亦都讲到话事件咧，就住事件已经联络咗内地嘅部委啦，从国家核安全局知道咧系台山核电站系处于安全嘅状态，确定冇向环境咧系产生一啲放射性嘅泄漏啊，对环境系冇影响嘅。呢个保安局嘅讲法嚟嘅。嗱，咁今次嘅事件系究竟系点样咧？或者个起因可能系啲乜嘢咧？如果真系头先讲到系涉及一啲燃料棒嘅问题，对于即系一啲环境又系咪有可能有影响咧？如果外泄嘅时候，而家就话咧个环境指标嗰啲都正常嘅，咁对于香港或者附近嘅地方系咪即系冇问题咧？冇影响咧？咁呢个都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讲下嘅，有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早晨。 早晨， 陆炳林。而家个讲法咧就系话，营运呢一个台山核电站嘅法国呢间公司啦，法马通啦，就话有一个嘅即时辐射威胁嘅。咁佢个母公司亦都讲到话，有啲复杂嘅，因为话台山核电站咧有一个叫一号反应堆，入边有一个回路入边咧就系有一啲叫惰性气体嘅浓度增加，同时又话咧又系泄漏一啲嘅裂变气体。其实所谓惰性气体增加同埋裂变气体系咪同一样嘢嚟嘅咧？系啲乜嘢嚟嘅咧？又 其实都系差唔多个嘢嚟嘅。即係基本上個意思咧，就係話即係頭先都講翻啦，嗰個燃料棒可能有呢個滲漏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整體咧就應該唔會對呢、這、一個，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天文台嗰、那個輻射監測啦，同埋呢一個台山本身自己周邊嘅輻射監測都冇異常嘅情況出現啦。咁最主要咧，即係其實核電站咧，佢哋咧興建嘅時候都仲有一個叫多重屏障嘅一個保護嘅方法嘅。咁佢第一層嘅屏障咧，就係嗰個燃料棒，咁佢一個密封嘅一個組件嚟嘅。咁佢係即係如果係冇滲漏嘅時候咧，咁所有嘅輻射嘅物質咧都會包住喺嗰個燃料棒度嘅。咁然後咧先至去到咧就第二層嘅屏障咧，就嗰個高壓缸。咁跟住咧就再有嗰個安全嘅殼，咁所以咧佢有三重嘅屏障保護，咁就算呢一個燃料棒有滲漏咧，佢嗰、那個反應堆嗰個壓力殼咧都唔會，即係都會保住嗰啲輻射嘅物質咧喺嗰個反應壓力殼裏邊嘅。 陸炳林問咗你先，因為而家咧我哋而家電視機同時播放緊嘅，如果電視機旁邊嘅觀眾咧就可以睇到畫面上面咧係有一個嘅圖咧，就係涉及咧一個講緊一個核電廠嘅原理，頭先講緊啲安全殼結構啊嗰啲，咁而家都可以望一望咧大概個原理係點啊？陸炳林可以繼續講解。 好啊，好啊。咁咧就咁樣咧就呢啲輻有輻射嘅物質啦，或者啲惰性氣體咧，就會喺從呢個一回路嗰個水入面咧抽咗出嚟啦。咁然後咧就係擺落個儲存缸啦。咁然後咧就等一段時間啦。咁看即係睇個量啦。咁然後咧就作出嗰、那個稀釋啦，咁然後咧就再經過呢一個過濾，然後就放出去大氣。咁所以咧點解咧就係話佢哋話嗰啲燃料棒有滲漏咧，咁而咧周邊嘅環境咧都係冇測到有任何嘅輻射嘅異象咧，咁就因為咧喺核電站嘅裏面咧嗰、那個多重屏障嘅保護啦，同埋咧核電站本身佢都有一個經常即係一個正常嘅程序咧，去處理呢啲嘅氣體啊，或者如果甚至咧有燃料棒有滲漏咧，佢哋都能夠去處理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對嗰、那個安全咧，即係周邊嘅安全啦，就唔會有任何影響啦。咁同時咧香港離開呢一個台山都頗遠嘅，咁其實對即係如果真係有煙雨嚟到香港嘅話咧，其實咧都會係非常非常之稀釋，咁基本上咧對香港可能咧就都冇咩重大嘅影響嘅。 但我想先問咗呢一啲惰性氣體咧，或者因為個燃料棒而家懷疑佢損壞而出現嘅呢啲氣體咧，係咪正常會出現嘅咧？同埋點解嗰個燃料棒有可能會損壞咧？可能係啲咩原因會造成？ 有一啲嘅氣體係會有嘅，因為咧點解咧？因為喺呢個核裂變嘅過程裏面咧，都會有一啲中子嘅產生，而呢啲中子嘅產生咧，係撞擊，譬如嗰個壓力殼啊，咁佢都可能會產生一啲嘅即係我哋叫做激活咗一啲嘅分子，變成係有放射性或者係即係有放射性嘅物質出嚟。咁例如嗰、那個水啦，即係氫氣啦，咁你穿你都大家都好熟啦，係嘛？穿嗰時候之前啊，覆到，咁佢都係其實係俾呢個中子嘅激活咗咧，咁變成咗一個有放射性嘅物質。咁呢個都喺核電裏面都係其實喺核電嘅營運裏面咧最主要咧好多時候都會有三種嘅廢料嘅。第一就係水啦，咁大家都聽過啦，咁氚其中一個好出名㗎啦。跟住就而家氣體啦，即係水啦、氣體啦，同埋呢個固體嘅廢物嘅。咁呢啲咧都係喺這個核電廠裏面呢都是會有一個程序去處理的，咁所以呢對整體嗰個安全呢是不會有任何的影響的。 Okay. 咁 頭先話燃料棒啦，點解會損毀呢？可能係 燃料棒損毀都有好多原因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咁就可能嗰、那個製造嘅時候個程序或者係可能係有啲問題啦，出錯咗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有機會咧就係嗰、那個因為咧始終咧台山嗰個核電站咧佢嗰個輸出率咧都係暫時應該係世界最大嘅一個核電站嚟嘅，1700嘅 megawatt， 咁呢個相對比譬如大灣都係900，即係大概1000度，咁所以都多咗成70%，咁會唔會係因為呢一啲嘅呢啲所謂即係高能量嘅輸出啦，即係無論呢個水嘅流動啦、熱嘅傳送啦，咁可能對燃料棒係咪造成一啲嘅壓力咧？咁以致佢係做一啲嘅勞損咧？咁我哋未知，咁要睇嗰個數據先至知嘅。咁、okay. 但係起碼即係好通常發生嘅嗰、那個製造嗰個過程裏面咧，就可能嗰、那個quality control 嗰、那個質量監測就可能咧就未係去到非常好，咁以致咧佢係即係有啲燃料棒出咗廠咧都係會有洩漏，因為咧燃料棒嘅洩漏咧唔係一個即係耐唔耐都會聽到啊，咁每一個核電廠都會有發生過咁樣嘅，差唔多。 咁而家要點樣處理咧？係咪直情要停咗個廠去即係安全起見，定係都係唔停得嘅，要運作住先？嗰、那個燃料棒雖然係有啲損壞啦，懷疑佢都繼續用住先。如果係咁嘅情況，幾時先要換燃料棒咧？又咪係咪需要定期換嘅咧？要點處理咧？一般嚟講， 一般嚟講咧， 要睇嗰個滲漏係咪一個喺可控嘅範圍啦。咁而家睇嚟咧，就周邊嘅指標都即係輻射嘅指標都冇話有任何嘅異象嘅時候咧，咁好大機會咧，就嗰個滲漏咧都係基本上係喺嗰個廠房可以控制、可以預見嗰個範圍嘅裏邊。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一般嘅情況咧就會係去到即係大修嘅時候，咁大概係18个月到，咁到時咧佢哋會即係好似啲汽車咁啦，又要換計油啊，又要換 brake 皮啊，即係咁啦，咁佢又會重新咧，即係需要換嘅一啲損耗性嘅物質咧，都全部都要換，咁到時咧佢就會將嗰個燃料棒咧就會換咗個出嚟噶啦。 但係呢啲損毀咗嘅燃料棒要處理，佢哋使乜特別處理嘅？會唔會驚可能會影響環境啊？就算換走咗之後？ 佢咁樣嘅，咁佢處理咗，可能都要係要擺放一段時間嘅啦，即係佢可能都要喺嗰、那個即係 spentful 或者一啲儲存嘅水池入面儲存，因為即係你拎咗出嚟咧，其實所有嘅即係運作過嘅燃料棒咧，都可能係放射性比較高嘅。咁通常咧我哋都係會將佢咧擺一段時間，等佢嗰個輻射度減低，同埋個温度減低啦。咁我哋然後先至再從長去處理嗰個問題，將嗰啲核廢即係核輻射嘅燃料咧攞翻出嚟，因為咧大致上嗰啲燃料應該仲可以再用嘅。 嗱而家咧保安局就話台山核電廠嗰個狀況咧都係未有觸及一個嘅通報機制嘅，咁亦都見到係報道咗之後咧，保安局先至就係聯絡翻內地部委等等啦。咁而家以你所知呢件事唔涉及個通報機制係咪正常咧？係咪都唔涉及而家譬如核電廠發生事故嗰一啲嘅分級啦？咁呢個係咪正常噶？ 呢、這個都係正常嘅，因為你其實滲漏呢樣嘢咧，咁其實如果佢係咁輕微啦，即係基本上佢而家個程序可以處理得到咧，咁基本上係一個即係、一般運作嘅情況啦。咁因為你其實你做任何嘅程序咧，就即係生產嘅程序又好，咁你都其實係某啲情況下咧，都會有我哋所謂嘅離開嗰個正常有少少嘅偏移嘅。咁呢啲喺嗰個生產嗰、那個。可控即係可接受性嘅裏面咧，係即係即係核電站咧，佢哋設計個核電站嘅時候咧，都已經咧係即係預計咗有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咁所以佢喺佢嘅預計嘅裏面咧，咁變咗所以就未就暫時係未需要有通報，因為第一佢對場外基本上係冇。即係輻射係完全冇任何嘅威脅，咁所以都係應該未到嗰個要通報嘅機制嘅。 因為見到咧，睇翻記錄啦，台山核電站咧係2019年先開始投產啦，咁就話去到今年4月咧有7次嘅零級事件，係即係喺內地咁多間嘅電廠入邊係最多嘅。呢、這個有冇需要關注咧？即係咁短時間有咁多呢啲零級事件，同埋所謂零級事件係咪就唔需要關注啦？即係安全冇問題咁啊？ 應該就冇零級事件就對嗰個安全係冇任何嘅即係影響嘅，咁只不過咧係可以咧作為咧即係學習嘅一個資料嚟嘅，即係話第日如果要做咧，咁你就知道有咁嘅情形，咁你就要小心啦，咁或者要改變嗰個維修嘅過程啊咁樣，咁呢啲係一啲可以俾電廠學習嘅一啲嘅即係資料嚟嘅。 Okay. 咁樣咧就佢。多咧，咁有機會就係因為呢個係一個新嘅法國設計啦，咁都係全世界第一個 EPR， 第二個 EPR 都係喺台山裏面咧，就係、是首次運行嘅。咁全世界暫時都係暫時都只有台山咧係即係有呢個 EPR 運行緊嘅。 OK， 咁所以咧就我哋所謂叫 teething problem 啦，即係你有啲新嘅。設施新嘅設計，咁你好多時候都可能有一啲嘅即係運作上會發現有啲即係唔同嘅一啲嘅小問題，咁、 okay. 所以變咗咧佢如果係冇安全嘅隱患咧，應該都係冇問題嘅。 OK， 好啊，唔該曬陸炳林，同你傾到呢度。陸炳林咧就係香港核學會主席嚟嘅，咁同我哋解釋咗好清楚啦，成個即係一個核電廠嗰個原理咧，有啲咩可能會出現頭先講到一啲惰性氣體嘅洩漏啦，咁而家估計就可能同一個燃料棒嗰個嘅損毀可能係有關係嘅。咁另外都想請一位嘉賓，而家講緊咧就喺台山核電廠咧，距離香港係130公里嘅。喺香港層面嚟講啦，有冇一啲監察呢一啲如果有啲嘅惰性氣體啊，或者一啲核洩漏出現嘅時候，喺香港嘅輻射水平係點咧？有冇呢啲監察嘅咧？或者同鄰近地區有冇啲相關嘅聯絡嘅咧？請一位嘉賓啊，有廣東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委員梁榮武，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梁明茂，可唔可以讲下以你所知，你点睇而家今次呢个事件咧？话有啲怀疑系惰性气体嗰个嘅浓度增加啦，会唔会有一个安全风险咧？以你所评估？ 正话已经听到专家讲，陆博士系呢方面嘅专家啦。咁所以我嘅睇法同阿陆博士差唔多嘅。 系。 因为我哋要搞清楚啦。呢啲惰性气体嘅排放咧，系喺正常情况之下都会进行嘅。咁所以咧，唔系话一有呢啲惰性气体排放咧，就系、是、表示有啲好严重嘅隐忧啊问题出现咁样样。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啦，因为即系核电厂有好多唔同嘅放射性嘅物质。咁呢一类咁嘅气体咧，如果累积得耐嘅时候咧，都会系向外排放咁样样。当然啦，嗰、那个过程正常嘅过程咧，就将佢储存一段时间。等佢嗰個放射性咧係減弱，然之後至排放到去周邊咁樣樣。 有冇話儲存幾耐啊？或者頭先都提及到儲存缸呢一樣嘢。 就係呢個唔清楚咧，因為視乎嗰個放射性核數啦。因為譬如我哋喺報道度聽過有啲叫做氙氣，即係氙囊 XE 呢樣咁嘅嘢。咁如果係氙囊133嘅話咧，咁佢嗰個半衰期咧係五日左緊嘅。个意思即系话咧，你储藏五日咧，佢嗰、那个强度咧就会减弱一半。咁所以你譬如话过十日，咁佢个强度只系得翻原来嘅四分之一，跟住1/8、1/16、如此类推。咁所以咧，嗰个做法就睇具体嘅核电厂点样去处理呢啲唔同嘅核数啦。咁所以一般嚟讲，最主要都系嗰个关注点都系。排放咗之後會唔會對周邊嘅市民嘅健康有影響咧？這個咧就係嗰個考慮嘅關注啦。咁所以咧，即係核電廠又好，國家又好，同埋國際上面都好啦，都有啲有啲指引啊，有啲規範咁樣樣。不過提一提咧，即係呢啲咁樣嘅報道提到嘅氙囊啊、krypton 呢啲所謂惰性氣體啦，嗰、那個所謂輻射劑量率，是好低好低嘅。意思即係話呢，我哋有唔同嘅有無數咁多個放射性物質啦，譬如好似喺切爾諾貝爾又有意外嘅時候，或者3.1有意外嘅時候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放射性物質放到出去外面嘅環境。我哋關注嗰啲呢，譬如好似 IOGEN-133 啊，或者 CCM-137 啊、134之類之類嗰啲呢，嗰、那個對人嘅影響個輻射劑量咧係好大好大， 係 而家呢啲惰性氣體咧，嗰、那個輻射劑量咧，我哋叫做 effective dose equivalent， 即係嗰個當量咧。你當你吸咗入肺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咁嘅惰性氣體唔會存留喺你個肺嗰度嘅，然之後你呼吸嘅時候會呼吸即係要會呼翻出嚟啦。 即係吸咗都冇問題嘅，去到 都冇問題嘅。即係當然啦，你吸嗰個時間，因為佢有輻射。咁所以咧，嗰段短嘅時間咧係會照肺嘅，即係個輻射係會照射到個肺嘅。咁但係呢啲氣體個輻射所引起嘅劑量係好細好細嘅。咁所以一般即係如果我哋一般正常喺一個核電廠嘅時候，我哋都會評估一下，估計一下究竟呢個核電廠嘅正常運作會有幾多唔同類型嘅放射物質會排放到去周邊。然之後計一計條數。這個核數會產生幾多嘅劑量，那個核數會產生幾多嘅劑量。咁如果我哋睇呢啲所謂惰性氣體 noble gas 咧，佢引起嘅劑量係非常非常之細。因為點解咧？佢係唔會停留喺我哋身體，同埋佢係氣體嚟嘅。咁即係變咗咧，佢唔會係殘留喺我哋嘅環境嗰度嘅。咁喺大氣裏面咧係擴散。咁所以即係呢啲咁樣嘅研究咧，即係已經有幾十年歷史㗎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你話講到係一啲所謂 noble gas 惰性氣體喺核電廠嘅排放咧，一般嚟講對周邊嘅市民個健康影響係好細好細。咁即係好似陸博士所講啦，即係我哋係要睇下究竟佢點解會排放呢？如果係咪一啲核燃料嘅粒子或者棒有破裂呢？諸如此類，咁即係如果係只係一啲核燃料棒有破裂，即係你咁多核燃料棒有一兩條有破裂嘅話呢，咁其實個問題唔大，因為核電廠最重要嘅特性呢，就係佢係好多層嘅防護核燃料棒係一層防護啦， 嗰個所謂第一回路嘅一個防護啦，嗰、那個 containment building， 即係嗰個好大嘅，即係好即係鋼筋沙漠土建成嘅 containment building， 亦都係個防護。咁所以喺咁多種防護底下，同埋個設計安全性底下咧，一般嚟講，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反應堆嗰個安全性、安全系數係非常之高。 即係所以，就算你頭先講到喺咁多保護之下，有萬一真係有一啲嘅洩漏嘅話，而家嘅講法就係話對環境都唔會有影響嘛。就算出到去個環境，都唔會飄到去咁遠嚟到香港，應該係唔會有咁嘅情況係咪？ 嗱，第一你。我假設佢真係飄到嚟香港啦，咁、你百幾公里咧，我哋所有污染物，即係你複有放射性又好，普通嘅污染物都好，都會稀釋嘅，有一個叫擴散嘅過程。任何氣體又好，微粒又好，喺空氣漂流嘅過程當中咧，都會稀釋擴散。咁所以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即係香港所接收到嘅濃度咧。等於個源頭嘅濃度咧，即係唔知幾萬分之一、幾百萬分之一都唔頂嘅，呢、這個當然要具體計個數啦。 梁明武啊，我可唔可以轉頭再即係請教下你，因為都非常之多有關嘅知識想問你啊，轉頭翻嚟再揾你講一講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瑞安航空客机上个月紧急降落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国际机场事件，瑞安行政总裁奥利里话，当日机师接获的讯息是，如果继续前往立陶宛，有炸弹会引爆。奥利里到英国国会一个委员会陈述事件，说明斯克的空管人员当日话俾机师知道收到一个可靠的威胁，说如果客机进入立陶宛的空域或者尝试降落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机上的炸弹可能会被引爆。奥利里说机师收到的是红色警报，代表机师别无选择，一定要降落明斯克，而不能够按一般在该空域遇事之后的做法改飞波兰或者波罗的海国家。奥利里又说，当时机师尝试寻求航空公司方面的意见，但空管人员说瑞安方面没有接听电话，但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借口。奥利里形容事件是有预谋地违反国际航空规则。美国和欧盟将会就波音和空中巴士公司的航空补贴争拗暂停向对方征收报复性关税并进行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说，美欧双方同意日后政府为任何飞机项目提供资金的时候会保持透明度，而且提供资金的条件应该和私人贷款机构的市场条件相似。那名官员说，为了达到这个的目标需要坦诚的信息共享，但承认双方并未为相关市场条款定出基准，又说不了解未来条件或者具体项目细节的情况下贸然实施是不恰当的做法。东京奥组委公布新版的参赛选手防疫守则，强化了罚则，如果违反防疫措施，例如是频繁进出闹市、拒绝接受检测等，除了剥夺参赛资格之外，可能被罚款和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新版守则亦都详细说明，选手需要每日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如果确诊将会被送到奥运村外的设施隔离和治疗。守则又说，来自海外的参赛者将会透过智能手机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在入境日本之后的两个星期内接受严格的行动管理。东京奥组委说，定出严厉的措施可以令到日本国民和选手感到安心安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电台报道，以色列在凌晨空袭加沙地带一个巴勒斯坦训练的营地，是以巴自上个月21号起签署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对该区发动的首次空袭，空袭中未有造成巴人伤亡。 以色列军方之后亦都证实出动战机轰炸加沙地带多处嘅目标，并喺声明中话已经准备好就嚟自加沙嘅持续恐怖主义行为重新战斗。路透社报道，巴勒斯坦早前从加沙地带发射燃烧气球，以色列消防队报称事件令到边境地区造成20场大火。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10.09，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8，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417点，跌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06美元，卖出1,855.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宝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宝达村有交通意外，咁只系车多少少啫。重复多次咧，就系宝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宝达村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车多少少。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一带咧仲系车多，排到马料水。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马料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行今朝嘅车龙咧比较长啲，排到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慢车，排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亦都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广播剧雨后彩虹。 自从妈咪在2003年因为沙士走咗之后，阿 爸一个人凑大我哋四个仔女，二佬阿峰变咗个冇嚟搭霎嘅人，三妹阿雪一个人孭住头家，搞到压力爆煲，细佬阿朗仲喺 BB 嗰阵就俾沙士带走咗妈咪，一场突如其来嘅疫症令我都变成被炒鱿嗰、那个。 雨后彩虹，6月16号起，逢星期三晚9:30，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听日截止， 听日截止， 系啊，仲唔快啲揿掣提交？ 想制作自己嘅电台节目， 一个有好意念又有社会争议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任何主题不限语言，仲有制作资助， 申请 CIBS， 人人都可以开麦。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完成记得揿提交啊！ 截止时间听日下昼5:30。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2021年6月16日， 感染变种病毒少女，家中急冻食品包装表面验出病毒。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政府下周起收紧印尼抵港人士检疫要求。 保安局引述国家核安全局称，台山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 北约指中国构成有系统挑战，中方速摒弃冷战思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跟大家講到有關於台山核電站，他們有份營運的法國核電企業法馬通之前就承認說在核電站裡面有一些惰性氣體的積聚，他們的母公司也都是一度講到就說這些釋出的放射性氣體涉及是鉛和黑兩種，有些關注就說是不是這樣會有可能造成一些洩漏，或者對環境如果真的洩漏了的話會有一些嘅影響咧，咁見到咧路透社有報道就話監管全球核事務嘅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咧就話啦，現階段咧係冇跡象係顯示有核事故發生嘅，咁亦都話係咧並且就事件咧同中方官員咧係接觸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啦，有關於而家台山核電站有個咁嘅報道咧係出現咗。咁頭先咧就同阿梁榮武咧就一路傾緊嘅，咁啊繼續請阿梁榮武傾先。梁榮武咧就係廣東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委員嚟嘅， 系 梁榮武頭先就講到，如果話香港嗰方面嘅影響，你就應該係好低啦，來隔咁遠啦，同埋洩漏嗰兩隻嘅即係惰性氣體啦，嗰、那個即係影響都應該會好細，就算吸到都未必會長期有個影響啦。但我想知道啦，起碼喺香港嘅層面嚟講，譬如天文台而家有冇做任何關於呢一啲嘅核輻射嘅監測啊，或者因應台山核電廠嘅即係建立啊，本身天文台有冇做多嘅工作嘅咧都？喺呢方面， 天文台嗰个辐射监测嘅工作咧，嗰个设计咧就主要针对大亚湾同领澳核电厂嘅。因为呢个核电厂大亚湾同领澳咧，就喺香港嘅东北边啊。 系 咁，如果睇翻香港嗰个气象条件嘅话咧，喺冬天啊，喺春天啊，咁咧就吹东北风嘅机会大啲嘅。咁所以如果大亚湾嘅核电厂有意外嘅话咧，咁香港受到影響嘅機會咧，亦都會高啲啦，咁樣。咁即係講翻轉頭啦，即係大亞灣核電廠已經差唔多營運咗30年啦，嗰、那個記錄係非常之好啦。實際上佢亦都參與一啲叫做國際性嘅同行嘅一啲比試，即係大家互相比較啦。咁佢往往即係年年都有做呢啲嘢，往往都係名列前茅嘅。咁所以大灣嘅運作非常之好啦。咁講翻香港個設計咧，因為大灣距離我哋近啦，即係市中心都係40-50公里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所有嘅監測咧，即係以前都嚟講咧，都係集中喺香港嘅東北邊啊，當然啦，香港嘅西邊、南邊都會有一啲監測站嘅。 係 咁呢個咧就係、是、如果萬一真係有啲放射性物質飄過嚟香港嘅時候，嗰啲放射性物質會唔會放射出輻射咯？ 係 而嗰個監測站咧係可以第一時間監測到嗰啲輻射有冇改變，係即時嘅。咁如果個輻射水平係高咗嘅，咁天文台同埋政府有關部門咪做再深入啲研究咯。深入啲研究包括係去攞環境嘅樣本啊、泥土啊，開咗嗰個抽氣機啊，因為我哋有個抽氣機咧，就將空氣裏面嘅塵粒咧係用過濾紙嚟將佢捕獲，咁然之後再拎去化驗室化驗。咁所以有一系列嘅程序咧，係可以保障香港。或者起碼我哋監測到香港個輻射水平有冇異常嘅、 但呢方面嘅數據會唔會同其他鄰近地方，譬如講緊澳門咁樣都會一齊分享一下，即係譬如佢哋會唔會測到一啲嘅核輻射指數啊，同香港分享一下，會唔會係咁樣嘅？ 我相信一定會啦，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喺即係香港天文台同澳門氣象局嗰個合作係過去幾十年嚟都係合作無間嘅，咁所以喺平常已經有技術上面嘅交流，有數據上面嘅交流，喺有緊應急嘅情況底下咧，我諗呢個合作會更加係密切啦。咁所以即係譬如香港，我哋因應台山核電站嘅興建啦，咁就喺香港最西端。嗰 度起咗嗰、那個起咗監察站。咁、 okay. 當然最接近咧就澳門啦。咁所以如果有澳門嘅數據，咁啊更加好啦。 我想知咧，一般嗱，即係講緊萬一啦。如果香港有一啲核事故嘅時候，其實而家有冇任何機制話，或者有部門去評估會點樣做啊？會唔會有啲所謂即係撤離措施啊？咁樣有冇啲咁嘅嘢嘅？ 有嘅，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謂大灣應變計劃啦。咁、呢個已經係即係由第一日開始草擬到而家咧，講緊係幾十年㗎啦。咁、中間當然係一路咁改善啦。咁、其實香港需要撤離咧，即係如果你話台山又好，呢、這個陽江核電站就好，陽江更加遠啦。有任何意外咧，香港唔需要撤離嘅。無需要撤離，因為個距離太遠啦。因為正話講過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就係稀釋嘅作用，底層嘅稀釋嘅作用。咁、所以譬如話，講翻十年前311事件啊，咁日本距離香港好遠，係咪？係咪完全冇放射性物質嚟到香港咧？唔係喎，真係度到嘅喎。即係呢個當然係證明，即係天文台嘅儀器非常之即係敏感啦、我哋度到嘅，但係度到嗰個輻射劑量咧，即係因為我哋香港人吸咗日本福島飄過嚟嗰啲放射性物質而引起個輻射劑量咧，只係等於我哋平時在自然環境所吸收到的輻射劑量、 okay. 我不知道是幾十萬或幾百萬分之一、即是幾乎是零、所以呢、在台山距離我們130公里、就算真的有意外、我們香港的市民都不需要做任何事的。 OK， 頭先講個陽江個核電廠再遠啲啦，200多公里咁樣，今次事件咧就即係外國嘅媒體先報道啦。咁啊，香港政府後嚟咧就向內地嘅部委嗰度查詢。你覺得本身嗰個通報機制有冇需要加強咧？又 嗱，個通報機制就係一般嚟講係對付一啲核意外噶嘛。 OK， 咁即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事無大小，即係我哋冇可能事無大小都要通報嘅，因為核電廠裏面每一日嗰個 operation， 每一日嗰個操作程序都唔知幾多千幾多萬個，咁冇理由即係冇每樣嘢都通報嘅。 Okay. 通報係嗰個基礎就係有機會核電廠有潛在嘅危險，亦都有潛在放射性物質向外擴散嘅危險嘅時候咧。咁至需要通報嘅，咁、所以如果係冇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咧，就我覺得係唔需要喺呢方面加強啦。不過即係多啲理解，多啲數據當然係好事啦、因為呢樣嘢就係即係安定民心啦，即係如果你有多啲嘅科學數據，因為老實講，即係到而家為止發生咩事咧，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嘅，因為只係話、即係電廠嗰邊就話一切正常，咁但係你發馬通嗰邊又話放射咗多啲嘅釋放咗多啲嘅氣體之類之類，咁、所以一個具體嘅數據當然係對市民嚟講係可以放心好多。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梁榮武，多謝曬你。梁榮武咧就係廣東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嚟嘅，講到有關於台山核電站呢一個嘅事件啊，咁啊，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先休息一陣。 結取每週世界香港大事精華，提供手語傳譯新聞，令香港成為無障礙城市。80年代开始，从无间断。 大家好， 时事摘录，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上午8点。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剛才講到有關於台山核電站的事件，天文台的講法就說輻射監測結果是香港的環境輻射水平在過去一年到現在都是一直正常的，就說會密切監察個輻射水平，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另外有關於疫情，那就說連續八日是沒有錄得新冠病毒的本地個案，記得之前有一個在本月初今個月初的確診一個17歲的少女，她有變種病毒的感染，但一直都不知道源头究竟是来自哪一道的。看到之前卫生防护中心都继续追查那个源头，昨日都仍然维持这个少女17岁少女她的妈妈她的姐姐都是三个人是即确诊了，未有再新增的个案的。防护中心昨日就说之前已经跟专家去过三位患者在天水围的寓所，这个少女曾经都去过宠物店那里，都去過一個工業大廈的一個補習社那裡，去到視察的時候也都拿了60個的環境樣本，包括3個在患者家裡的雪櫃冷藏格裡面的環境樣本，檢測的結果就出了，其中一個是由泰國入口的急凍鱷魚肉的排骨包裝的表面就有這個新冠病毒是呈陽性的樣本，現在當局都說繼續追查即係流行病毒嗰個調查啦，同埋成個個案追蹤咧係會繼續做嘅。呢、這個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早晨。 係，早晨好，你好。 早晨，潘烈文。講到而家話嗰個女仔屋企嘅雪櫃嗰個冰格嗰度咧，就有個冷藏品咧，即係嗰鱷魚肉嗰個包裝表面咧有個陽性嘅病毒嗰個嘅即係樣本喺度。其實有幾大機會從個包裝嘅呢個病毒去感染翻嗰個嘅人咧，即係感染翻個少女或者佢屋企人，嗰個機會有幾大咧？一般嚟講。 我想其实呢今次其实找到呢都不能够证明到呢这刻啦都证明到是真的包装感染到个17岁的女士的。咁亦都有可能其实调返转个病人污染咗个环境令到呢个样本呢是呈阳性反应。所以这刻的话呢其实好难去证明到呢件事囉。咁当然啦可以继续去再做一个追索啦。 是即是难证明还难证明啦，但是那个机会率有几大呢？一般来讲有那个冷藏品。 咁当然有机会啦，因为过去都睇到呢个病毒如果喺个低温嘅情况之下呢佢可以一段生存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如果係讲緊呢个冰格嘅话呢其实係讲緊可以生存咗几个礼拜嘅事。咁所以个病毒可能会有机会係有感染性嘅，咁但係当然要再做一做一个测试，究竟睇下呢啲个样本係咪究竟有呢个有感染性嘅病毒喺度啦。 你先话呢佢可以生存几个礼拜啦，但虽然生存到，但佢嗰个传播力啊或者繁殖能力啊嗰个感染性呢有冇喺话即冻嘅情况之下係弱啲呀定强啲呀咁样。 咁呢其实就呢刻嘅话呢其实过去都有唔同嘅地方都话怀疑有咁嘅情况，譬如话北京啊深圳啊纽西兰啊都有咁嘅情况话喺到啲包装表面揾到呢啲咁嘅病毒。但係佢哋能唔能够证明到呢佢哋係一个源头呢其实係而家呢刻嘅话呢我都未见到一啲有力嘅证据呢去讲到话係有感染性。所以一个好實驗證明或者有好有根據的個案咧，其實一啲黑嘅話咧，都未必有喺度嘅。 但我想知道嗰個感染力，即係就算生存到，那個感染力強唔強，或者繁殖力又強唔強嘅咧？ 個病毒本身咧，其實就唔會改變嘅。咁當然就係話，隨著時間咧，佢嘅感染性會減低咗，即係佢死亡，即係病毒嘅數量開始減少咗，就有呢個可以感染嘅情況。咁所以隨著時間越長嘅話咧，佢嘅感染性嘅效率就越嚟越低啦。咁但係病毒本身個本質係冇變到嘅。 聽你咁講，因為嗰個少女都話即係今個月初就確診啦，咁佢可能買呢一個嘅即係冷藏嘅物品係更加耐嘅喎，有冇可能真係會生存咗咁耐咧？呢個病毒？ 如果喺負零下以零度以下嘅話咧，其實個生存性可以好耐嘅。只要喺一個合適嘅環境嘅話咧，我哋有啲病毒如果係擺得好嘅話咧，佢可以生存。講緊幾年嘅時間都可以嘅，咁所以係有咁嘅可能，但係我都要強調啦，依一個係個懷疑嚟嘅。 係，明白。而家即係頭先你所講咧，話有其他地方都有啲懷疑，即係物品傳去人嗰啲嘅個案咧，其實多唔多呢一類嘅個案出現過嘅其實？ 通常都是講緊咧，都其實都好個別嘅，就係、是、譬如話北京一個叫新發地嘅市場啦，深圳啦，佢發現佢嘅急凍嘅 雞翼啦，係入口嘅雞翼咧係有呢個病毒啦、 嗯。 其實都係講緊包裝啊、表面啊，咁同埋紐西蘭都講緊啲入口嘅海鮮，佢、 嗯、 哋發覺有呢、這個。病毒在裏面，但都是講緊包裝上面的情況。咁究竟是不是有人在食品中途中污染了呢啲咁嘅包裝呢？其實都有咁嘅可能在裏面咯。 嗯，而家即係就算有人話驗到嗰個嘅冷藏品嘅表面嗰度有個病毒啦，咁有冇可能或者有冇方法去斷定佢就係咪嗰個少女感染嘅源頭？難唔難去斷定到咧？其實 是有一定的困難的，就算佢真係頭先所講啦、嗯，就算個病毒的基因排除一樣的話， 嗯、 我哋都不能夠咧抹殺咗係個病人污染咗個環境啊。譬如話，我諗你哋記得上年的話，可能初初爆發嘅時候，一個庵堂啊有啲病人喺裏邊嘅話，其實佢做一啲嘅周遭嘅環境樣本咧，好多嘅樣本咧都係呈陽性反應嘅。咁喺嗰刻嘅話，其實即係證明到一個病人其實有能力咧，係污染到周遭嘅環境，以致咧其他嘅樣本係呈陽性。咁所以一個好難去而家呢刻嘅話咧，單單憑啲咁片面嘅數據咧、嗯，去話係由呢啲嘅包裝感染到呢、這個女士咯。 嗯，我見有啲意見就提到啊，係咪都要揾翻啲接觸過呢個食物嘅來源地啊、生產商啊、批發商啊嗰啲去追翻轉頭咧，或者做翻啲抗體測試咧？咁需唔需要咁做咧？你覺得？ 哦，呢、這個會好嘅啫，因為我哋都能夠咧用科學去證明到呢一個可能性有幾高或者幾低啦。啊，咁有啲數據嘅話咧，我哋真係有理據咧去做一啲有科學證明嘅理據嘅一啲防禦措施。 嗯，即係呢個方法都可行，會唔會太大陣仗咁啊？又， 我諗如果我香港而家係一個希望能夠零個案嘅發生嘅時候咧、嗯，我哋真係要用啲比較。着力去做一啲追踪、嗯、令到咧呢、這个可能性再减低。 OK， 另外咧，即系如果真系一个市民话都可能会担心噶嘛，而家见到一啲冷藏食品有一啲病毒系阳性嘅新冠病毒，咁应该要点处理咧？譬如买咗呢一啲嘅物品翻嚟，一般系咪都系攞水洗下佢就够噶啦？ 嗱，呢個咧係一個呼吸道嘅病毒啊，咁、 嗯、 所以咧只要咧唔將啲病毒咧喺近距離咧去咁聞嘅話咧，或者接觸到嘅話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呼吸道接觸到嘅話，佢係唔會受感染嘅。所以咧，一般市民其實都唔需要太擔心，只要我諗最主要着重係佢手部嘅衞生、 嗯、 如果佢掂過呢啲食物，咁就盡快去。用番鹼去洗手啦，咁同埋如果真係佢需要想洗嗰啲包裝嘅話，佢用清水咧去洗一洗就應該足夠噶啦。咁、 嗯、 食嘅時候咧，主要係煮熟啲食物啦，咁同埋處理呢啲急凍嘅食物，無論之前或者之後、 嗯、 都去洗手嘅話咧，就能夠大大減低感染嘅機會。 有冇需要而家入境呢啲貨啊，或者尤其是冷藏食品都要抽驗咧？即係喺新冠病毒方面。 以我知道咧，食安中心咧係有一啲抽驗喺裏邊嘅，佢、 嗯、 哋已經發覺佢哋揾唔到呢個嘅新冠病毒嘅情況。咁、 嗯、 當然啦，佢、嗯、嘅抽驗嘅數量要幾多咧？我就唔知道啦。 OK， 嗱，而家喺個冰格嗰度揾到呢啲陽性嘅樣本啦，係咪真係可以排除？因為之前袁光教授講有幾個可能感染到呢一個少女嘅渠道嘅，就係、是動物傳人啦、人傳人啦，去到第三先至話係即係會唔會係一啲雪藏品啦咁。而家咪排除咗可能動物傳。傳人呢一啲因素噶啦， 而家呢刻嘅話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多一個證據啦，但係就而家唔能夠完全排除其他嘅因素、 嗯、 啊。咁但係當然啦，動物嚟講嘅話咧，我哋過去都係睇到係人傳俾動物啊，寵物啦啊，寵物傳染俾人嘅個案咧、 嗯， 就係而家喺世界上未揾到嘅。咁所以我哋當然唔能夠完全抹殺，但係呢個可能性都係可能係一個低嘅。 因為話嗰、那個女仔，即係嗰少女曾經去過寵物店，又除過口罩同龍貓玩過嘅咁樣，呢個會唔會有機會咧？即係如果係咁， 呢個當然我唔能夠完全抹殺啦。但係正如我所講啦。寵物傳染俾人嘅個案咧，係全世界未而家呢刻都未有一個科學證據證明到都係嘅。咁、 嗯 啊、所以咧係一個好個別嘅例子。咁所以我諗咧，我哋懷疑，但係唔能夠話呢個係最高嘅可能性咧。喺我眼中嚟講咧，其實係人傳人嘅感染咧係比較最有效率嘅。咁所以我諗呢個係一個比較主力要去揾嘅情況。 但我見啲人成日就舉一個例子，就話上年荷蘭嗰個水貂傳人。嘅事件啊嘛，係咪有個咁樣嘅情況？ 水貂傳人呢件事件咧，其實都有喺科學界裏邊都有唔同嘅詮釋嘅。其實咧就有一啲嘅科學家咧係話係由水貂傳染俾人，但係咧其實睇翻失基因嘅數據嘅時候咧，佢哋都未必一個好有力證據咧係由水貂傳染俾人。其實係好多時候都係人傳咗俾水貂，水貂。 之後咧去蔓延開去嘅，咁所以就呢、這個唔係一個我哋而家科學界統一嚟話水貂能夠傳染人嘅個案啊。 一般嚟講，如果真係經過動物有機會傳人，你而家唔知道啦，亦都冇一個肯定嘅結論啦。會唔會有機會變種嗰個機會再大啲咧？ 呢、這、一個我哋會有一個擔心，即係點解水貂嗰件事咧係咁大嘅迴響咧？就是、因為我哋都驚呢個病毒喺水貂裏面變異，以致咧傳染俾人，係等喺人中間咧傳染個情況咧係更加效率更加高。咁、但係我哋好慶幸咧，今次就水貂呢件事件咧就睇唔到咁嘅事發生，但係我哋都唔能夠完全抹殺呢個將來有咁嘅可能性喺裏邊。所以一啲監察咧係好重要嘅，無論喺人或者喺動物上邊咧，都需要咧去做一啲研究，睇下究竟會唔會有啲咁嘅可能性，以致咧防範止於未然。 有冇需要啲动物嚟香港嗰阵都要做多啲检测噶嘛？ 哦，呢、這个我谂如果系可以嘅话就最好啦。咁当然啦，我哋要拣一啲比较可能性高嘅动物啦。如果唔系，我哋都即系会嘥咗太大量嘅资源咧，去做一啲冇乜意义嘅嘢啦。 另外头先讲到咧，袁国勇都提过另一个因素就系可能系人传人啦。咁有个建议就话，所有同呢个家庭咧或者少女咧嘅密切接触者咧，喺完成廿一日嘅检疫之前咧，都要做一个血清测试嘅。你点睇咧？呢个？ 啊！呢、這個都能夠可以進一步啊釐清究竟佢嘅傳染嘅途徑啦。如果周遭嘅人咧都係冇呢個呈陽性反應嘅時候，即係證明到呢班人係冇感染咗呢啲呢個女仔啦，或者佢可能會揾到懷疑到係另一啲其他嘅人可以我哋走漏咗，譬如喺街撞到嘅人，或者係佢一啲環境裏邊咧感染到，而我哋唔能夠揾到翻呢、這個。最初的病人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增加多的假设、 okay. 去做一些比较针对性的研究、 你估计会不会很难找到一个结论呢？就是这个少女的个案、 这个我其实看到就是其实真的会很相当困难，也都未必真的有一个答案在里面、 okay. 好，谢谢了潘烈文教授，跟你谈到这里。潘烈文就是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跟我们讲到现在这个之前这个变种病毒的少女的源头，现在说可能会在食品包装找到一些阳性的样本。欢迎打你1872， 因此而感染变种病毒就会成为全球首例。不过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就不排除有人受感染之后打开雪柜的时候打一次污染了冷藏包装。大公报报道。 成报的报道就提到17岁少女屋企雪柜冷藏格的一袋泰国进口急冻鳄鱼排骨，包装表面验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刘尚昨晚在社交网站贴文承认接获食环署通知，说有关样本属于他们公司产品。刘尚表示，如果客人有疑虑需要退回泰国鳄鱼产品，可以到分店安排退货。成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一名从本港返回内地的38岁女子在广东省惠州市隔离检疫期间感染新型肺炎，患者在今年2月曾经确诊，其后康复。卫生防护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患者今年2月17日在香港曾经确诊，属于无源头的本地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患者是无病征的感染者，加上本港疫情受控，社区感染风险低，估计很大可能是复阳个案。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中港金融往来转趋频繁，另一个互联互通机制跨境理财通盛传下半年初正式启动。特首林鄭月娥接受《經濟日報》專訪的時候透露，中央大灣區政策方面最先出台的應該是金融，正爭取稍後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對於港人近日接種新冠疫苗人數上升，特首林鄭月娥表示，至少要有七成市民接種疫苗才能夠達至免疫屏障。但林鄭月娥強調，內地未有公開說法將通關和疫苗接種掛鈎，但她相信日後開關的時候接種疫苗會是必要條件。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航空地面服務有限公司下個月1日起終止營運，公司昨日就向員工發出電郵，據了解只有少部分員工可以轉去其他的子公司。該公司回覆時確認下個月停止營運的消息，日內會為大約240名受影響員工提供遣散方案。港航指正是委任新的服務供應商以處理有限的客運航班服務，保證在過渡期之內港航的機場服務可以繼續维持。有工会就担心港航在宣布裁员的时候情况会更加严峻。东方日报报道。 星島日報報導說，中小學在社會事件之後面臨課程改革，加上英國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人推出移民計劃，令到學校出現教師離職潮。有直資學校反映今年有一成教師未達退休年齡提早離職，他們的子女大部分仍然在學，由高小至初中不等。作為家長覺得社會氣氛不好，不希望子女繼續留港升學。中學校長會主席連振邦坦言，離職移民潮對教師團隊穩定難免有影響，學界仍在觀察，現時難以評論。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本港首宗源頭不明變種病毒感染個案，染疫的家庭冰箱冷藏包表面驗出新冠病毒，時評認為可以說是好消息，意味著社區內未必存在原始輸入帶病毒人士，但是同時亦都是壞消息，因為新冠病毒或者可以透過入口貨品，特別是冷藏貨品輸入，外防輸入面臨更大挑戰，需要更加嚴謹。商報時評。 文匯報社評說，中國疾病防控中心最新研究顯示，對來自印度的 Delta 變種病毒株，接種疫苗者產生抗體高，住院時間亦都較短，重症的比例未接種者顯著高於接種疫苗者。社評說，越來越多數據證明接種疫苗高效益，特區政府應該加強宣傳有關的研究成果，市民應該相信科學，積極接種。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講到，北約聯合公佈中國挑戰被提及十次，按照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美國去年的軍費大增7780億美元，中國只增加2520億美元，以人均計算美國高12倍。社評說，中國今後應該進一步提高軍備的透明度，令到美國再難找到借口拉攏盟友，妨礙中方繼續自立自強。經濟日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美國總統拜登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峰會，俄羅斯在會面前夕接連向美元出招，逼拜登停止制裁俄國，規模雖然不大，但象徵意義不小。社論說，美元是美國霸權的強力工具，亦都是美國現時一大弱點，近年全球去美元化行動有加快趨勢，尤其是歐盟和中國的動作最值得留意。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风力楼咧，快线咧有坏车阻路啊。咁另外前少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盈辉台较早前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盈辉台一段咧，就开始都系仲系慢车啦，因为车龙未消散噶。咁加上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风力楼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去香港车龙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着市超域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福亨村一段慢车，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着荃锦交汇处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我是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和雅女相处最开心的事不是雅女哄你， 是啲女取笑你。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忽然之间他们说，耶耶，爸爸爸爸爸爸，这部戏爸爸写的。啊，你看不怪之得了，他自己都不敢看，即刻转台。啊，虽然在这里取笑你，但是大家都笑得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 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纳，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2021年6月16日，感染变种病毒少女，家中急冻食品包装表面验出病毒，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政府下周起收紧印尼抵港人士检疫要求。 保安局引述国家核安全局称，台山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 北约指中国构成有系统挑战，中方速摒弃冷战思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呢，有關於台山核電廠個事件啦，見到呢就尋日特首林鄭月娥都話係高度重視事件啦，保安局就話係從國家核安全局呢知道台山核電廠呢係處於安全狀態，對環境冇影響。外交部都有講到喎，就話台山核電站周圍嘅輻射水平呢未見異常㗎。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呢講到有關於疫情方面啦，之前有一個17歲嘅變種病毒感染咗嘅少女啦，咁今个月初是确诊的，最新就话发现到咧喺佢屋企个雪柜个冰格嗰度咧有一个泰国入口嘅急冻鳄鱼肉嘅排骨包装，表面有一啲验到嘅新冠病毒啊。咁呢一个嘅事件之后咧，见到食物安全中心都话咧已经要求食品商咧系暂停卖呢一个嘅产品啦，提供产品去抽验啦，系而家等紧化验嘅结果嘅。咁另外咧就讲到食品超市楼上啦，亦都系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讲到话已经接到食环署嘅通知，咁公司咧一个嘅即系急冻鳄鱼排骨啦嘅包装咧系验到有病毒嘅，咁所以而家都话咧系会收翻同一个产品批次嘅食材啦，并且加强抽验消毒等等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讲到啱啱讲到呢一个嘅食品包装，讲到啲冷藏食品包装咧都验到一啲嘅病毒，会唔会有可能咧系呢个17岁少女嘅感染源头咧？而家都暂时未知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电话旁边有陈先生，早晨。 啊，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我想讲一讲个17岁少女咧，因为咧就喺5、6月中呢段时间咧，系好多香港学生咧系寻求外国升学嘅时间。 嗯， 而当年咧，我个儿子去英国读书咧，都有咁嘅经验，都会去参加呢啲咁嘅外国嘅教育展嘅。而喺呢段时间咧，系会有好多外国嘅学校咧。是会嚟一个国际教育展几天，是去摆啲咁嘅摊档嘅。如果当时呢亦都喺嗰啲国际教育展啦，或者係啲 agent 嘅地方呢，係接触过呢啲咁嘅外国嚟香港嘅教师，或者係嗰啲外国嘅职员。如果你通常呢係喺呢段时间嚟香港几日嘅时间，就会即刻就係返去佢哋嘅學校， 即係你懷疑個少女係有接觸過呢啲去過教育展嘅外國職員，係咪咁啊？ 冇錯啦， 嗯， 所以咧就點解係會追查唔到咧？因為佢哋已經離開咗香港，係翻去佢哋個國家啦嘛，所以咧政府咧就應該循一條渠道咧去了解一下佢接觸過邊啲國際教育展嘅人。Okay. 咁成個教育展嗰啲人都可能有危險喎，都因為都可能接觸過你頭先講嗰啲外國職員噶嘛。如果呢個係源頭嘅話， 所以咪應該係要了解一下佢接觸過啲咩人咯。同埋咧就係曾喺嗰段時間係喺香港擺個檔嘅，我哋應該都要追蹤。同埋咧，亦都係要 接受一個測試。 OK， 不過照理佢哋外國嚟到香港都要先做啊檢疫嗰啲嘢咁。 但係都會有一啲係有超過21日嘅隔離，仍然係有一啲漏洞， 明白？ 係檢查唔到嘛。 好啊，唔該曬陳生，同你傾到呢度。佢就話懷疑嗰個少女係可能去咗教育展接觸到呢啲外國職員啦。咁睇翻資料咧，就話呢個少女曾經咧喺5月尾嘅時候咧係去過香港國際教育展啦。咁講到話當日咧嘅入場人次都有成4000人嘅。咁當時咧廠商會都呼籲咧話，當日入場嘅人咧係盡快係做檢測啦，或如果有不適咧就係盡快求診咧。呢個就係當時嗰個情況嚟嘅。再聽到位听众的电话，有陈女士在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萧乐文， 是你好。 我呢就想话教一下啲家庭主妇咧，无论买汁冻又好，买乜嘢都好啦，买翻嚟咧，第一时间咧就开一个稀释嘅，连埋包装啊，开一个稀释嘅碱液或者洗洁精咁样，咁然之后即系可以杀死病毒嘅，咁啊将佢连包装连胶袋浸咗落去，咁然后再清洗，清洗完咧先至摆翻入雪柜，所有嘢系咁样做。 你不嬲都系咁做噶？ 系我不嬲都系咁做，因为咁样咧，我哋知道全世界都发即系有呢啲病毒嘅流行咧，咁我哋要保护自己咧，一定系要咁做先嘅。咁我就觉得咧吓，咁样个心入边安全啲啦。你连包装洗啫嘛，洗咗咁佢唔会破坏到里边嘅嘢噶嘛，咁先至摆雪柜咯。咁样之后嘅嘢再煮，再去逐一去消毒咧，咁咧就系安全咯。 Okay. 但是我怀疑咧，呢、這个病毒喺个雪柜里边咧，嗰包嘢咧个机会比较高，因为你如果你话嗰、那个女仔屋企人如果开咗雪柜打个黑黐，可能会传翻俾啲食物或者系俾啲嘢污染佢，咁我又排除咯喎。点解咧？如果一打个黑黐就因为成个雪柜都有，唔系净系嗰包嘢有咯。吓、如果净系得嗰包嘢有咧，就系、是、独立存在嘅细菌喺里边咯。 不过唔知佢点攞嗰啲样本咧？佢话落去攞咗3个样本，唔知佢其他嗰啲会唔会冇攞到？ 即系你个存在空间咧，就整个雪柜所有周边我都应该有上下。嗰包嘢都應該有，冇、 okay. 理由淨係獨立嗰包嘢有。 好啊， 如果獨立嗰包嘢有，就嗰個存在個力高咯。咁、 okay. 就同埋勸喻啲家庭主婦咧，所有買翻嚟嘅嘢咧，要清洗一次，先至擺入雪櫃。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佢有個資訊啊，就係話即係可以睇下可唔可以用啲鹼水，即係買啲嘢翻嚟都清洗咗，做一個即係消毒嘅作用啦。咁啊，見到咧政府專家顧問咧，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亦都講到有關於呢、這個17歲少女呢一個嘅情況。咁佢就話，據佢了解咧，就話少女係向衛生署透露，曾經係打開雪櫃嗰陣咧，係打過黑黐。咁啊，佢都相信個少女咧喺咳啊或者打黑黐嗰陣咧，係噴到一啲大病毒嘅飛沫啦，從而污染食物嘅包裝咧，嗰個可能咧係比較大。呢個係明報咧引述翻許樹昌嗰個嘅講法嚟嘅。先休息一陣， 精明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疫情以嚟，香港已经有超过10000人确诊。除咗防控措施，康复者嘅身体状况都系另一个医学界关注嘅议题。星期三，香港复康医学会合作系列将会讲下新冠肺炎患者嘅复康。 健康热线18723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机遇、 挑战、 期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哋点样为即将到嚟嘅挑战与机遇做好准备？ 6月25日星期五，50年后建党100年座谈会，邀请你一同参与。 有兴趣登记入场，请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有啲建制派嘅议员喺立法会发言，就话睇到咧对于下年香港举办嘅同乐运动会咧有啲意见啊。先讲下同乐运动会系咩嚟啦？咁就系一个咧由男啦、女啦、同性恋者啦、双性恋啦、跨性别人士等等咧举办咧每4年1度嘅多元化盛会。呢个就根据佢哋官方网页嘅资料嚟嘅。咁入边都讲到话包含啊唔同一啲嘅体育项目啦、艺术或者系文化活动啦、等等嗰啲开幕典礼等等啦咁样。 嘅。咁就話咧，就無分外貌、年齡、背景、性別、身份咧，都可以係參加嘅。咁有個咁嘅同樂運動會，咁啊下年舉行。不過見到咧有立法會議員咧就提到話，不滿政府係支持活動啦，形容個活動咧係有失體面，亦都話咧佢嘅經濟效益咧都係污糟錢嚟嘅。另外亦都有議員咧就講到就話。同樂運動會咧，唔係單純係體育活動，亦都係推廣同志嘅運動嚟嘅。咁啊，見到咧，尋日特首林鄭月娥咧都提到有關於咧，即係同樂運動會。咁佢就話啦，目的咧就係提倡包容同埋多元嘅。講到呢個運動會，覺得呢個目的咧係冇問題。咁亦都提到咧，有議員喺立法會咧表達嘅意見啦。咁佢就話應該各自咧有所依循嘅標準，佢唔容忍咧任何不必要咁分化社會或者引發咧個別社群仇恨嘅個人言論啦。呢個就係尋日特首林鄭月娥咧喺回應嘅時候有講到嘅。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早晨。 早晨，張立文。 早晨，朱敏健，點睇？頭先都講到有唔同議員嘅睇法啦。有議員講到話同樂運動會就失體面，咁啊話嗰啲係污糟錢嚟嘅，如嗰啲經濟效益咁樣。咁特首就覺得議員咁嘅表達咧係一個情緒化啦，亦都話感到遺憾啦。咁首先點睇？有議員有啲咁嘅意見，同埋特首個回應，你又點睇咧？ 係嗱，咁當然立法會議員所講喺立法會入邊所講嘅嘢，我哋尊重佢嗰、那個。權利同佢講嗰個自由啦，咁但係正如我喺不同嘅場合都提過，呢一個咁嘅同樂運動會咧，其實佢宣揚嘅目的係平等和諧、多元共融嘅一個理念咧，係同平機會嗰個理念係一樣。咁所以其實喺當年2016年嘅時候，佢哋申請咧，亦都得到平機會嘅書面上嘅支持。咁當然我亦都同意啦，議員所講嘅嘢咧，你睇翻個字眼咧，我哋覺得係情緒化，對嗰個事件咧係只係會起到嗰個分化社會嗰個作用啦。咁特首亦都講得好正確，一個情緒化嘅批評咧，係唔會對件事咧有正面嘅幫助嘅。兼且其實咧，我都想指出就係話，議員講話。那個支持咧，係好似講到話，其實政府或者平機會好似係利用咗好多資源。咁其實咧，我覺得佢哋係並冇了解嗰、那個事實嘅，呢個係唔正確嘅呢樣嘢。 並冇了解嘅事實係咩意思咧？即係覺得政府同平機會個支持並冇用到資源啦，定係其實都唔係涉及好多錢嘅咧？ 其實係唔涉及錢添。 嗯， 即係我嘅理解，因為其實當時嗰、那個主辦單位咧，佢。喺得到呢一個主辦團之後呢，我哋都有同佢聯絡過，咁即係睇下有啲咩地方係可以點樣支持啦。咁其實主要佢哋就話，因為有咁多人會喺一個短時間從世界各地嚟到香港嘅時候，都講緊可能萬幾人啦。咁變咗事先希望話喺嗰個場地嗰個預訂方面係能夠比較準確啲，有把握啲。佢哋並唔係話要求咧，譬如喺場租上面有咩優惠啊，或者要求有啲咩資助金額啊，咁其實完全唔係呢方面嘅事情嚟嘅，只不過係想將件事咧係辦得好啲、暢順啲。咁嘅時候咧，可能係需要一啲其他支持機構嘅一啲幫助，喺一啲程序嘅安排啊、人流啊、到時嗰個分配嘅情況啊，咁樣 即主要係嗰啲場地安排啊、預訂嗰啲就唔涉及錢嘅。但我見今次平機會都係屬於係咪同樂運動會嘅支持機構啊？就係 冇錯，我哋由佢申請嘅時候咧，我哋已經提出我哋嘅書面支持啦。嗰陣應該2016年尾嘅時候。 你哋嗰個考慮就係頭先係咪所講就係個理念同你哋係相近嘅，所以就支持，係咪咁樣嘅？純粹 係啦，理念相近係當然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另外一個我睇重要嘅咧，都係話，因為平機會嘅信念都係會幫助弱勢社群發聲嘅。咁即係譬如性小眾或者同其他我哋香港都有好多為咗各樣弱勢社群或者少數嘅社群嘅。權益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唔同嘅領域，都係有做緊一啲我哋簡單叫做平權啦，或者爭取啊咁樣。咁其實你支持一個機構舉辦一啲活動，其實就係話想將個議題咧，係等個社會係提出注意， 係理解咁解，即唔係一定話啊，你又要變成好似同呢個團體嘅理念係完全一樣啊。咁，我覺得其實亦都係兩回事嚟嘅。咁如果理智地咧，我哋應該分清楚啲。 OK， 因為尋日特首都講到同樂運動會嗰個目的啦，係提倡包容多元啦，覺得目的冇問題啦。好似阿朱文健咁講，都係主要係啲借場地方面係提供協助嘅。不過有立法會議員咧，之前就話啊，始終呢啲民間活動應該歸翻民間，咁啊政府就唔應該插手個活動咁。其实是不是政府的角色不应该这么重呢？好像议员这样 说。第一，我觉得政府的角色就是，譬如说如果在场地方面，那他提供他，也都康文署都讲得很清楚，他也都是根据，他的现行法例去提供一个安排。其实他都没有提到说是有什么特别的优惠，不是说专登跳過曬所有程序就俾曬所有嘅場地，咁佢絕對唔係咁講，都係根據個程序去做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支持咯，唔會話咩高調低調嘅，支持就係支持啦。咁你唔會忽然間加多，咁高調支持先係支持，咁低調支持又唔算係支持，咁呢個邏輯上講唔通。同埋民間事民間做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邏輯上嘅誤導嚟嘅。香港好多事情都係其實民間嘅事情，政務就係民間嘅事情啦。咁唔通政府所有政務都唔理咧？呢個唔係一個邏輯上嘅合理嘅推斷。 點睇頭先講到即係議員嘅言論啦，雖然都尊重佢哋喺立法會嘅講法啦，不過佢就講到話。其中有議員睇到咯，就話性小眾就係性小眾，就話係少部分人嘅，咁就話係要尊重，但係唔能夠鼓勵，又話平權咧唔係代表捨本而逐末嘅咁，咁甚至亦都講到話即係同性戀危害人類生存啊等等，咁呢個就係佢議員喺網上面自己講啦，咁亦都話指大部分嘅正常人都唔會參與同樂運動會嘅，咁點睇呢啲言論咧？有冇可能涉及而家嘅歧視咧？ 如果喺技術上嚟講咧，係可能會呢類咁嘅言論咧，係涉及到歧視嘅性質。咁但係當然，性傾向歧視咧，喺香港咧，其實係並冇一個立法嘅規管嘅。咁所以如果喺法律嘅角度睇咧，就我唔可以話佢係觸犯咗任何歧視嘅法例啦。咁但係我都想講就係，正正係由呢一件最近呢一個事例，其實可以睇到就係性傾向歧視咧的，而且確係需要立法的去做的，因為正正依家就因為沒有法例，其實咧無論正反方面咧，我覺得在討論呢個議題，討論呢個議題已經超過咗20年以上嘅，但大家咧都是各說各話，各自表述，就是因為沒有一個法律去澄清究竟乜嘢喺呢方面嘅行為係屬於歧視咧，歧視嘅後果又有如何合理嘅規管咧，完全係冇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平機會咧，目前亦都係着手就呢方面咧，係做緊一啲研究嘅。 但仲係研究嘅喎，你話齋講咗廿年喎都。 係啊，但我哋嘅研究同以前嘅研究係唔同嘅。我自己咧，我係肯定立法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個問題係立一個乜嘢內容嘅法例？ 有啲乜啲方向嘅咧，或者而家政府嘅態度係點咧？因為都講到立法要涉及佢哋噶嘛都。 是因為我們現在還在草擬著我們這個法例的研究報告，我們希望呢在可見的，譬如說可能未來少過一年的時間呢，我們能夠就著一些我們的報告的初稿所草擬的條文呢，是希望可以進行廣泛的對持份者和對市民大眾的一個諮詢，諮詢完之後呢，我們是會歸納一些意見，然後我們看看會擬定一個最後的報告呢，是提交給政府呢在立法方面作一個考慮。所以我們在做這個過程之中呢，我們是會保持我們的開放的態度、 okay. 無論正反的意見我們都會納入的。 好啊，麻煩朱文健和你談到這裡。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陳景耀報導一節新聞。感染新型冠状变种病毒的17岁少女，她屋企的雪柜冷藏格里面一个泰国急冻鳄鱼肉的包装表面环境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说，即使有今次的发现，都不能够证明在包装上的病毒感染到少女。 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病毒在低温下可能生存几个星期，如果在摄氏零度以下存放得好，甚至是可能存活几年。过往，但是他说过往在北京、深圳和新西兰也都曾经在食物包装上发现病毒，但最终都未能够证明是不是由包装上的病毒感染人体。他说市民不用太担心，最重要是注意手部卫生，处理冷藏食物前后要洗手，而冷藏食物的包装用清水清洁就可以。有关台山核电站安全问题，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说，由于核电站有多重的屏障，即使燃料棒可能有泄漏，相信都不会对周边或者香港的安全构成影响。陆炳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核电站的燃料棒是密封组件，外面有高压钢作为第二层屏障，然后再有一个安全壳包住，因此即使燃料棒有泄漏，对周边安全都不会有任何影响。对于有外媒报道怀疑是燃料棒出问题，陆炳林说，一般的燃料棒出现问题可能是制造程序出错或者是燃料棒劳损。他又说，不时会听到核电站的燃料棒有泄漏，要视乎泄漏是不是在可控范围。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当中有15宗来自广东、上海、江苏和四川都有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91492人受感染，4636人死亡，86000多人康复出院。另外，内地单日新增3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和3宗疑似病例，全部是境外输入。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峰会。拜登说已经随时准备好。美方官员就说拜登会将人权议题带到峰会，核武和勒索软件等问题亦都在议程之上。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希望俄美两国外交官员能够分别返回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办公地点，前提是两国总统在日内瓦会晤的时候能够达成共识。报道说拜登和普京可能会面4至5个钟头，甚至更长的时间。峰会没有共进午餐和晚餐的安排。拜登和普京在会后各自见传媒，而不是举行联合记者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亦都会参与会面。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9点，跌59点，总成交金额9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3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时代天使系报385蚊，腾讯控股596.5跌3蚊，友邦保险95蚊升1.05蚊，长实集团51.6跌4毫，阿里巴巴204.4跌2蚊，中国燃气24.6跌7毫，美团298.8跌3.6，比亚迪股份220.4跌4蚊，药明生物120.1跌9毫，网易171.3跌3.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10.1，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9，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364点，跌76点。港金现价报171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47美元，卖出185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在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的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重复多次啊，就系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的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仲系车多，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因为受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咁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笔架山花园。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思瑞入口呢一段咧，亦都慢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咁喺西贡嘅普通道咧，因为有紧急维修，普通道介乎美裕街同埋福民路之间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而家去九龙方向咧，车龙长啲，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嘅，就系普通道介乎美裕街同埋福民路之间，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头先支酒真的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2021年6月16日，感染变种病毒少女，家中急冻食品包装表面验出病毒，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政府下周起收紧印尼抵港人士检疫要求。 保安局引述国家核安全局称，台山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 北约指中国构成有系统挑战，中方速摒弃冷战思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成日都听到咧话工作过劳或者过劳死咧，其实而家就冇一个即系官方嘅定义啊。不过见到咧之前咧喺劳工处咧都委托咗职安局咧做咗一个研究啊，喺2017年嘅时候就系、是、研究翻咧有关于喺工作期间咧因为心脏或者系脑血管嘅疾病而唔系即系嗰啲工作意外导致嘅死亡个案啦。咁啊话呢啲嘅个案喺工作期间咧突然死亡嘅个案咧系大多数嘅。咁就劳工处系转介咗200个因为在工作期间呢啲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个案俾职安局去做研究的。咁最新有个嘅结论就讲到话研究结果出咗话个案嘅心脑血管疾病嘅发展呢係由多种嘅风险引起嘅，就冇一个嘅单一因素造成呢一啲嘅工作期间嘅呢一啲心脑血管病嘅死亡个案嘅唯一原因。咁就冇任何嘅个案呢只係涉及同工作相关的风险。所以最后有一个结论就说，研究个案里面是未能够普遍发现跟工作相关的风险因素。讲到这些这200多个个案在工作期间有一些的包括心脏病等等这些的情况，现在就说是未能够发现是跟工作相关的风险因素。这个都想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有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萧善文，点睇头先讲到个报告有个咁嘅结论啦，同埋佢做嘅过程咧，你有冇留意到有啲咩睇法啊？ 首先我哋对嗰个报告表示失望嘅。 嗯。 咁因为其实嗰、那个要求，即系我哋要求将喺嗰个立法过劳嗰个问题咧，过劳死嘅问题，其实都好多年啦、 嗯。 但系就一直见冇乜进步啦。咁突然间劳工处话会做一个咁嘅报告去睇下个结果，其实预计其实都唔系太乐观嘅，不过而家报告出咗嚟更加觉得失望，因为其实佢嗰、那个佢条线定得太高个标准，即系如果佢话系绝对由单一因为工作而引起呢啲嘅病而病发死亡嘅话，佢就唔认为系同工作有关咧，其实就太高咯。其实可以 即 系 意思系好难净系话单一因为工作因素、 啊、 而导致嗰个人有冇心血管病。 佢本身即系佢嗰个佢个出发点就系佢本身可能已经有啲病史或者佢个身体肥胖或者吸烟等问题，而令到佢工作间死亡嘛。但系工作佢不能够否认就系工作时间长或者工作压力大嗰样嘢系成为其中一个因素、哦 嗯。 尤其佢咧聚焦咗44个长工时个个案噶嘛，咁佢比较过台湾、南韩、日本，佢用翻呢三个国家嘅标准，咁佢揾到44宗系高工时嘅。咁嗰44宗里面，点解佢唔再去发掘多啲咧？咁、 嗯、 譬如好似其他国家咁样，就算佢嗰、那个病发佢本身是有病史的，本身是有这些疾病的，但是因为工作过长时间过长的关系而诱发了他病发死亡的话，而那个他们讲的触发疾病恶化那个比例是超过 50% 的话，其实都当了他是即是都是可以赔偿的一个职业病来的嘛。 嗯，但其实要分开是因为工作的因素导致他心脏病等等这些死亡，还有即工作和他本身的身体的病史是不是都不容易呢？其实 不容易，但是如果他不从这个方向考虑的话、嗯、出来的结果一定就是这样咯，即他 不行前一步。如果你有得去定义，那是由他本身就算有这个病都好，原来他是、嗯、长时间 高时工作的。 是。 咁其實已經好可能係有發到個病出嚟噶嘛， 嗯、 但你話如果唔係嘅，根本就係、是工作上面冇壓力，又冇高工時，咁算啦，咁、嗯、就排除咗嗰啲個案啦。咁但係講緊200個裏面都有44個係高工時。嗯， 講到呢44個個高工時咧，講緊佢入邊我睇翻咧就話當中有29宗咧就係、是、死亡之前一個月嘅工作時間超過276個鐘頭，就平均就294個鐘頭嘅。點睇呢一啲即係揾到嘅個案嗰、那個哇工個工時有成超過200幾個鐘，270幾鐘嘅一個月入邊？ 反映咗其實香即係嗰個情況嚴峻啦。香港嗰個高工時問題其實一直都為人救病噶啦。 嗯。 即係話香港係全球最過勞嘅城市，早期早排咪有一個本咁嘅報告出現咗。咁、啊、香港係全球第一㗎。 嗯。 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唔應該去漠視呢一個高工時問題，而因為高工時工作壓力等等引致一個人工作期間突然死亡，呢、嗯、個亦都係不能逃避嘅問題嚟嘅。 O、okay、K。 即係而家個報告看到出嚟咧，就係佢研究咗大量之後，原來停咗喺度嘅。 嗯。 咁變咗我哋再推動呢一個立法嘅時候，或者過勞問題關注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可以攞呢個報告出嚟做擋箭牌啦。咁、 嗯、 我哋仲有冇空間再討論，再行前一步咧？ 而呢頭先你特別提到嗰44個標籤，即係而家話係長工時嘅一個死亡個案啦，當中嘅43宗都係涉及一啲心腦血管病嘅個人風險因素，有可能真係佢哋嘅病嗰、那個病又影響得大啲喎，係咪咧？ 都唔排除呢個可能㗎，即係我覺得我哋打工仔有邊啲人係完全身體健康㗎？ 嗯， 即係佢有病唔代表佢唔可以做嘢，但係如果因為工作嘅因素，其中一個因素而令到佢嗰個病發早咗、 嗯 okay, 或者嚴重程度。嗯嚴重了，咁呢個就要考慮係同工作有關，而要考慮去俾保障佢哋嘛。 嗯，我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啊羅志光咧喺2019年嗰陣喺立法會回應質詢嗰陣都有講過，就話睇翻會視乎翻職安局嗰個研究結果啦，同埋呢個課題喺國際上面嘅發展咧，會再考慮係咪明確咁即係有一個明確嘅基礎去將過勞死咧係加入去僱員補償條例成為一個職業病。咁而家睇完呢一個嘅研究之後，你覺得會唔會真係會將過勞死擺落去僱員補償條例裏面做職業病咧？機會大唔大咧？ 我覺得機會非常之細。同埋我覺得政府嘅邏輯就係、點解有啲嘢佢又參考，有啲嘢又唔參考呢？即係如果佢話國際標準，我哋去審視翻全球，其實點乜嘢國家係過勞立咗法呢？原來全部都係亞洲嘅，嗱、台灣、日本同埋南韓。全部都是一些高工時啊亞洲地區來的，為什麼我們不見歐洲有立法呢？因為他們根本都不會面對長工時的問題，所以他們不會面對過勞死的問題。但是正正香港亞洲這些地方就有，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去參考那些立了法 的國家去進一步做多些事呢？而去參考國際，原來國際大部分人大部分國家都沒有長工時問題。 其实而家世卫系咪都冇一个即系所谓过劳死嘅定义啊？ 佢哋冇特别嘅定义，但我觉得其实可以就翻自己个地方，香港呢个地方佢嗰个问题而自己行前一步，即系有啲嘢系唔一定人去跟随人哋，你可以好过人哋嗰个情况噶嘛，或者系你针对自己，而家香港每年都有200个工人过身，里面职场里面过身，其实有一半或者超过一半是猝死，突然间死亡。咁那个报告佢研究的地方就是话，佢本身已经定义了呢一佢俾嗰200宗定义了是心脑血管疾病噶啦嘛。咁你喺嗰度兜圈啫嘛，我哋只不过个报告研究就喺嗰度个兜圈咯，而行唔到出嚟咯。我觉得香港可以进步一啲，就是既然覺得自己呢個地方有呢個長工時問題、工作壓力問題，而有機會誘發到一啲疾病出嚟，咁咪去做立法咯。 而家一啲唔係即係工作場所嘅意外猝死咧，可能係身體情況引發嘅咧，有冇即係有冇可以殺傷到嘅？其實個難度大唔大嘅咧？以你所接觸到， 大啊，基本上都冇機會嘅。即係如果佢唔係遇到意外嘅話，因為個人疾病而死亡嘅話係冇。冇機會攞到賠償嘅，咁就變咗而頭先講嗰44宗就有機會可以攞到賠償嘅喎。如果佢從一個高工時嘅角度出發嘅時候，不過因為以前一直都冇一個咁嘅標準或者咁嘅參考嘅時候，就算你做法醫嘅、做醫生嘅，去評估佢個死亡原因，佢都唔會從工作過勞呢一個方向去做研究、去做評估噶嘛。咁但如果我哋有一个法例过劳死嘅立法咗之后咧，嗰啲医生啊、法医再做评估嘅时候，就会加入呢个因素落去咯，再睇翻佢系咪同工作有关。咁而嗰啲家属去索偿咧，就相对嚟讲系有一个多一个嘅参考去索偿。而家系冇参考作为索偿。 最后想讲下就系你有冇或者下一步睇完呢个研究报告之后，再可以点样做咧？ 我哋會有啲團體再傾一傾，同埋都想同勞工處即係詳細啲去講翻我哋個意見啦。即係我初步意見俾咗佢哋噶啦。咁但係我知道要推動立法唔係咁容易嘅，但係都冇辦法盡做嘅啫。 OK， 唔該曬蕭善文，同你傾到呢度。蕭善文係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即係勞工處委託職安局做嘅有關於呢個工作過勞研究一啲嘅個案嗰個嘅情況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啦。咁另外勞工處副處長咧梁永恩咧之前喺立法會都講到啊，工時方面咧係關於呢個研究咧有44個個案咧係以日本嘅標準嚟睇咧係過長嘅，但係佢哋本身身體係有問題，可能係日積月累啦，冇絕對排除同工时嘅关系，但系呢啲个案嘅个人身体情况嘅发展咧，系比较大机会一啲嘅，有个咁嘅讲法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咩叫做爱？或者有人认为爱系我哋所体验到嘅一种情感，系我哋同亲近嘅人所共有嘅纽带，但系。深爱觉醒，拥抱自己与一切美好关系的高振动讯息，英文是 The Choice for Love 这本书，比喻爱一个全新的定义，知识了爱不单止是一种感受，甚至不是你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联系。爱是无限的神圣能量，是充满能量、光明和无限震动的场域。爱是万物的能量泉源，亦都是存在的本质。爱是动态的，有生命力的，是不可或缺的震动，亦都是宇宙的黏合剂。 作者芭芭拉·安吉丽斯现年70岁，是美国太平洋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亦都是知名作家以及媒体名人。 更加是对灵性转化最具影响力的当代大师之一。从业40多年以来，为千万民众传递心灵启发信息，教导人们如何创造出真正自由和醒觉的人生。关系与爱并不一样，爱是崇高的，是强化生命的震动场，而每一段关系的人都是爱的载体。透过这些关系让人体验到爱，但是他们不是爱的源头。爱不是来自生命之外，而是来自生命之内。人们不需要拥有一段亲密关系才能够去爱，不需要治疗好过去的伤痛才能够去爱。 爱是一种高频率的震动，所以我爱你这句话作者所比喻的灵性翻译就是，我的爱好像波涛般涌现。当我们感觉到爱的时候，作者认为从来不是叫做堕入爱河，而在爱中升腾。爱不是从他人身上得到的东西，你能够感受到的爱都是自己内在的爱从内在升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爱觉醒》，拥抱自己与一切美好关系的高震动讯息，作者芭芭拉·安吉丽斯，由三彩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年都多咗人关注健康飲食，有啲人就提到有关于減糖飲食，即係減少呢喺日常生活入面呢嘅飲食入面呢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嘅攝入量。咁近年呢都听到多咗一啲叫做減糖嘅電飯煲出现，咁听到有啲嘅生產商都讲话个原理呢就係喺佢哋煮飯嗰陣呢话嗰啲米飯嗰啲米水呢就会经过多次冲洗啦，咁就会将一啲呢含有糖質嘅米水呢就係、是、会去排手，咁达到一个叫做同传统嘅电饭煲比咧，会多咗一啲叫减排减糖嘅效果，有啲咁嘅声称嘅。咁啊，见到消委会咧做咗个测试，就发现咧即系呢一啲嘅减糖电饭煲咧，同传统电饭煲咧个嘅即系效用嚟讲咧，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嘅。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乐文。 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呢啲减糖电饭煲，你哋系咪测咗11个啊？我见同传统电饭煲有啲咩分别啊？揾出嚟嗰个减糖嘅效果。 好啊，嗱，等我讲讲啦。我哋测试咗11款嘅电饭煲啦，咁里面9款咧嘅减糖电饭煲咧，系有呢一个我哋叫正常模式同埋减糖模式，即系话佢可以煮一啲正常嘅饭，同埋可以煮一啲减糖嘅饭。另外2款咧就净系纯减糖嘅电饭煲嚟嘅啫。咁首先咧，我哋咧就做咗一个比较咧，就是、根据佢煮饭嗰个指示啦，就系、是、煮一啲将嗰9款有2个模式嘅电饭煲咧。就是比較他們減糖模式煮出來的飯和正常模式煮出來的飯究竟有多大分別，但我們發現呢個分別不是很大的。正常模式呢平均來說他們那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就是 36.6g， 即是以 100g 計算，但是呢減糖模式呢只是就會跌到去 32.2， 即是說是有 12% 的分別，但是呢這9款裡面呢他們減糖的功效呢就非常之參差了，因為有5款呢他的減糖那個的功效咧就可以由 10% 去到最高嘅 45%，有3款咧只係得0.6去到6.5，咁而有1款咧甚至咧佢個減糖飯裏面嗰個碳水化合物含量咧仲高過佢個正常飯1.7%，咁所以咧都已經係話咁俾我哋聽咧，純粹自己俾自己咧嗰、那個減糖嗰個嘅功效咧都係已經非常之參差啦。 點解嘅咧？知唔知點解咁參差，或者甚至有一款仲多過正常模式嘅咧？嗰個糖。那個碳水化合物含量， 其實咧個主要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嗰個水分同埋主要係一個水分嗰個問題。因為咧，我哋咧就用咗減糖幅度最大嗰個樣本啦嚇，就根據佢嘅說明書咧就係、是、煮飯啦。咁我就用同一樣嘅生米，即係75g 嘅生米，因為一碗飯通常嚟講係75g 度啦。咁用嗌嚟煮正常飯同埋減糖飯，究竟有咩分別？咁煮出嚟嗰個飯嗰個樣咧，其實減糖飯咧係明顯地睇到咧係大碗啲嘅。正常飯咧就一粒粒細碗啲嘅，咁而度出嚟嘅重量咧，其實咧佢哋嘅碳水化合物嗰個嘅含量咧係冇乜分別嘅，係爭0.6% 嘅啫。反而咧就減糖飯咧，佢嗰個水分咧就重好多嘅。 如果正常飯呢我哋當96g 左右啦，咁但係減糖飯呢係去到230㗎。咁即係話呢，其實減糖飯嗰個原理呢，就因為佢話可以用啲水去沖走或者去溶咗嗰啲糖分啦。咁但係其實呢就佢煮出，因為啲飯要用嘅水係多咗嘛。咁所以呢咪成碗飯呢嗰個重量係多咗。咁所以如果你係食同一樣嘅生米，你唔減你嘅飯量嘅話咧，其實對你碳水化合物嗰個吸入嗰個嘅量咧，其實係分別不大嘅。咁所以咧，係我哋嗰個最終嘅建議咧，就係話，首先千祈唔好只以呢啲減糖電飯煲咧，就係去幫你，特別係啲糖尿病人士啦嚇，佢諗住可以減到糖，因為佢哋嘅表現實在太參差啦。咁第二咧，其實最實際嘅方法咧，就係食少啲飯。咁樣咧就係會一個比較安全啲嘅方法咧。 食少啲飯啊，但係啲人話唔飽嘅喎，咁可能啲人又會咁講嘅喎。 其實我哋都有徵詢到呢一個營養師協會佢哋嗰個睇法啦。佢哋咧其實個建議咧就係話，當你去食一啲減，即係去煮飯嗰陣時咧，其實最好咧就係、是除咗控制飯量之外咧，其實可以如果想增加啲飽肚感咧，可以加入一啲燕麥啦、冬菇啦、甘筍啦、粟米啦、豆啦呢一啲咧，即係加入埋跟埋飯一齊去煮嘅話咧，咁佢嗰個飽肚感咧就亦都會好啲嘅。咁同埋亦都要非常之留意咧，就根據衛生署嗰個意見咧，因為呢啲減糖電飯煲係用水比較多，咁但係因為咁咧，就有啲嘅水溶性嘅維生素 B 啦，可能都係溶喺水裡面。咁所以咧，其實當你啲剩余嘅水排走咗之後咧，減糖飯佢嗰個營養價值咧，可能就會比較低啲添。咁更加有機會妨礙到兒童同埋少年嗰個成長同埋增重呢一方面。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減糖電飯煲嗰、那個表現咧，就係極度參差嘅。咁但係個建議係咪話，喂，我唔好用呢一種電飯煲啊？咁如果我屋企已經有一個，我哋亦都話唔使抌咗佢，你可以繼續用。只不過咧，你要知道佢嗰個嘅減糖嗰個功效咧，可能冇你預期中咁可靠。同埋即係千祈唔好淨係只要去幫你去控制呢一個糖量咯。 明白。另外我見到你哋尋日消委會都講到有關於即係宅度假 station 或者有人叫住宿假期，即係通常啲人去酒店嗰度玩就當去咗旅行咁樣啦。喺疫情之下，呢、這個係咪都見到收到話投訴多咗啊？ 是啊，因为其实由我哋睇返呢啲宅度假啦，如果喺2019年呢係零投诉係冇嘅。咁但係呢2020年呢我哋已经收到16宗。咁到今年头呢个五个月呢都已经收到10宗。咁所以呢我哋做咗两样嘢啦。一就係将一啲案例呢就同消费者分享啦，即係有一啲警示或者係提醒呢都要话返俾消费者听啦。另外一方面呢我哋都有睇到呢，就若果万一嗰间酒店真係出现咗染疫嘅情况，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嘅措施去帮嗰个消费者嘅。咁不如讲下啲投诉先啦。咁、其实我哋啲投诉呢係明显地睇到呢，就係、是消费者当你去订呢啲宅度假嗰陣时呢，其实真係要小心下啲魔鬼细节。若果你係有一啲特别嘅要求，又或者係一啲安排嘅话，或者係有啲地方你纯粹睇咗优惠之后唔清楚係咪真係咁嘅话呢，最好问清楚之后呢先至好去订。个原因呢，就若果你唔问清楚之後，發現嗰個期望係有落差嘅話咧，咁其實就非常之掃興嘅嗰個旅程。 通常有咩落差呢？發現 嗱，譬如話我哋用翻我哋啲個案去講啦。咁第一咧就係、是、有一個投訴人咧，佢就想慶祝呢一個紀念日啦。咁特登喺一間好靚嘅酒店嗰度咧，就訂咗一個高級海景頂層嘅套房。咁其實咧，佢自己咧都好小心嘅，就喺佢嗰個官網嗰度咧，再三睇完之後咧，比較完咧，咁佢真係對嗰個套房滿意啦，佢先至俾錢就成2800蚊咁樣樣嘅。咁但係咧，點知咧就去到 check in 之後，一入到房咧，就發現佢住嗰間房咧就係唔係全海景，反而咧就係會見到兩棟大廈嘅一啲叫天台。商業大嘅天台，咁其實對佢嗰個嘅期望咧，就淨完全係我哋可以講話係完全唔同曬啦。咁、 okay. 但係咧，酒店嘅解釋咧就係話，其實佢入住嗰間咧，就佢哋嗰四間海景房裏面其中之一間。咁所以咧都係冇乜大分別嘅咁樣，但其實對個消費者嚟講咧，就真係好大分別，因為佢係慶祝一個紀念日。第二，佢望完又望之後，佢係真係中意一個全海景，佢先至訂。咁但係去到嗰陣時唔係咁嘅話咧，咁當然就非常之唔開心。咁啊嚟咗我哋度投訴。咁啊好彩呢一個個案咧，最終嘅結局咧都係可以退翻一半嘅錢，咁啊都叫有個圓滿嘅解決啦。 仲有十零秒 咯。個案咧，就譬如話大家亦都而家有好多寵物。 啊，黃鳳華，仲有十秒到啦，可能嗰個個案就講唔到啦。不過呢個都可能要注意啦，頭先講啲小心嗰啲。詳情啊。